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18号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3和8。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明天早晨7点开始，北京将再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持续4天，到下周二晚间结束。 红色预警启动明天开始的4天内，包括周六日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学校将会停课。 北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租房配租启动。 美联储加息，国内 A 股逆势上涨。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听到北京明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如何净化室内空气，专家为您支招。 大约在8点30分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延庆第30届冰雪欢乐节开幕，将会持续到明年2月底。 周末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休闲娱乐资讯。 今天大约8点45分，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谢良志是我国千人计划首批人选，2002年他回国创业，带领公司用6年的时间自主研发出了治疗血友病的凝血八因子蛋白，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新药研发是一项投入很大、风险很大的事业，谢良志是如何带领团队沉下心来攻坚克难呢？稍后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10年磨一剑。 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啊，提出的问题是北京将在哪一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瑞孙畅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25%，白天最高气温6到7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夜间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新鲜资讯头条，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北京再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时间是从明天早晨7点钟开始，持续4天，到下周二晚间的12点结束。 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今天凌晨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本次红色预警的执行时间是明天早上7点到12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晚上12点，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合理安排出行。 对于短时间内北京再次启动红色预警，原因是什么呢？气象部门解释说， 从明天开始，华北地区天气形势趋于稳定，将出现区域性空气污染。北京受此影响，天气静稳，冷空气减弱，湿度增大，温度回升，逆温增强，空气质量将会达到并维持在重度污染水平。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也就是下周二，霾天气最为严重，23号下周三开始呢逐渐好转。专家提醒，此次雾霾天气过程强度比上一次红色预警期间的污染过程略强。 据了解，此轮雾霾的过程将是今年冬天的第四轮污染天气。气象专家表示说，由于今年是强厄尔尼诺年，京津冀地区将经历暖冬，因此冷空气势力较弱，容易出现静稳天气，雾霾天气的频率会有所增加，程度也会加重。 预报显示，今天的空气质量呢是良，适宜出行。稍后我们会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为您解读今明后三天的天气趋势。 那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我们的生活将会有哪些变化。首先，从明天开始，连续4天，机动车将会实行尾号单双号限行。 明天早晨7点钟开始呢，全市范围内将会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含周六周日在内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 也就是说，明天19号周六，单号车可以行驶，双号车是禁止行驶上路的。到了周日20号，双号车可以上路，单号车又被限行。那么到了下周一，又是单号车可以行驶，下周二双号车可以上路。 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啊，将会在下周二的晚间12点结束，下周三恢复5日制限行措施。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司机朋友，单双号限行的实施范围是北京市管辖区域范围内，而不是以5环为界，纯电动车和出租车不受到尾号限行的影响。另外，2002是号牌和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机动车按双号车管理。 除了交通方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在学校的幼儿园。根据北京市政府此前发布的通知啊，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建议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都停课。明后天是周六日，学校、幼儿园放假不受影响。下周一周二呢，中小学、幼儿园将会停课。具体情况，家长们还是要等各学校和幼儿园的通知。 另外，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企事业单位可实行弹性工作制，公共交通运营部门将延长运营时间，加大运输保障力度。 施工工地将会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工业企业呢会按照红色预警期间停产限产名单实施停产限产措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 鉴于北京所面临的空气重污染天气，我们也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了。 稍后在重点关注当中啊，我们将会请环保专家为您介绍污染天气下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洁，以及净化器、加湿器的使用小窍门。 另外，大家更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污染过程什么时候能够散去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12月22号下周二霾天气最为严重，将达到此轮污染的峰值状态。 根据预报，12月23号下周三，受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雾霾天气过程将自北向南逐渐减弱并消散，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也会随之减缓。 好，早晨的8点08分，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鲜资讯。首先来说说啊，北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公租房配租启动了，近1万套公租房春节之前进行大摇号登记，这是北京市保障房投资中心昨天发布的公告。 根据公告，这次公租房配租的小区有管庄北二里、燕宝温泉家园、燕宝马驹桥家园等7个项目，共提供房源9961套，这些项目分别在朝阳、海淀、丰台和房山等6个区分部，能够满足不同区为家庭的居住需要。 在这7个项目当中，位于朝阳区的燕宝马全营家园和位于通州区的燕宝马驹桥家园的房源是最多的，都超过了3000套。 从租金来看呢，位于丰台卢沟桥乡的月各庄月园项目和位于朝阳区管庄北二里项目的租金都超过了每月每平米40元，是7个项目中租金最高的。 本次有意向登记仍然采用大摇号的配租方式，备案家庭呢可以从下月初到明年春节前进行登记，但不区分具体的项目，所有登记家庭摇出顺序号之后再针对具体项目进行二次登记然后选房，本次配租的项目最快将在明年五月份入住。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本周日起，京津冀六城将试行交通一卡通，车辆具备一卡通互联互通刷卡条件。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互通卡在其他几个城市享受当地刷卡的优惠政策，但是不可以透支使用。 需要介绍一下，一卡通互通卡呢，是卡面标有交通联合标志的 IC 卡。互通卡和当前北京市内使用的市政交通一卡通发行方式基本一致，互通卡仅限一人一卡使用，不得多人同时使用一张。 此外，互通卡只在北京一卡通指定网点办理，而且暂不受理其他城市发行的互通卡的发行、充值和退卡业务。如果乘客在北京办理的互通卡在其他城市无法异地退卡呢，只能是在北京指定的网点去办理了。 不过据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了解到，能够通刷使用的卡片目前还没有面世，北京交通部门表示将会尽快发布相关信息，也请您留意。乘客如果需要了解公交集团相关线路的具体信息，也可以登录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或关注公交集团官方微博微信进行查询。 新鲜资讯呢，还是交通方面。12月21号下周一开始，公交集团将会新开1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接驳多条地铁，方便市民出行。 那么新开的10条快速直达专线呢，主要是针对南部地区的大兴黄村、红莲南路、科丰南路、西红门，西部地区的四季青、崔庄、杜家坎儿、马关营，北部地区的望京、东部地区的垂杨柳等区域内地铁周边的小区开行。 线路采取直达或者是大站快车的方式，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运行。十条线路刷卡优惠后的票价呢，都是3块钱。 好，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加息之后，国内 A 股逆势上涨。 昨天凌晨，美联储呢实施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此前有分析师预警啊，在美联储宣布加息后 ，A 股将承受压力。不过昨天 A 股开盘便迎来大涨，截至收盘上涨1.81%，各行业的板块全线飘红。 有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加息短期对中国股市的影响非常有限，但中期来看，由于美联储明年可能会继续加息，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有可能会受到冲击。 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发现，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内，铜、原油等价格呢全都上涨，金银价格则受到打压。此外，历史记录显示，美联储加息当日沪指涨跌各半，而在加息后五个工作日，沪指下跌概率为53.3%。 目光再转向到教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在12月26号到28号下周末举行。昨天教育部特别发布提醒，同时提示考生，考试作弊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9已经于今年11月1号起实行，其中明确相关考试作弊行为呢将会被追究刑责。此外，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也将会被追究刑责。 教育部表示，对涉考违法考生的行为呢，有关部门将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北京地区的举报电话为北京地区82837390啊，北京地区举报电话为82837390，希望各界和广大考生积极参与监督。 关于考研啊，有媒体记者最近发现，不少报名考研的应届毕业生在冲刺的关头却选择了退出，转而呢奔波于各大招聘会，投身于茫茫的求职大军当中。 他们说呢，备考过程当中看到同学求职不易，于是果断的决定中断复习，以免耽误人生。不少学生认为，在北京普通研究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和本科生在薪酬方面相比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都处于每月3000到6000元的区间，既然这样，何不赶紧工作呢？ 此外啊，还有学生表示，许多招聘单位都说现在研究生拿到户口指标也是越来越难， 既然这样，不如转而务实求职，三年之后凭借着工作经验，收入肯定会远超那时候的应届毕业的研究生。 据统计呢，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164.9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6.5万人。这也是在2013年考研人数达到180万人峰值之后的两连降了，考研降温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不少业内专家也预期啊，2016年的考研人数还将会进一步的下降。 专家认为，考研不应再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是回归到研究本位，有志于科研的人去读研深造，有志于实践的人呢，尽早投入工作，开拓自己的天地，这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明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如何净化室内空气，专家为您支招。 好，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叶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楼群。楼群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 好，周四呢，美元指数是维持在99.29的一个两周高位，对一篮子的主要货币是延续了一个上涨的走势。那此前我们知道，美联储进行了10年以来的一个首次的升息，那市场也是认为这个升息举措在后市会令美元资产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目前仍在实施宽松政策的背景下，那这个美联储的这种已经收紧的货币政策是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我们也是看到欧元对美元呢，在昨天是继续下行，跌至了一周半的低点1.0802。那美元对日元则是升至了一周的高位122.88。那预计后市呢，美元也会有一个持续走高的态势。主持人，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昨天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昨天呢公布了最新的美国上一周出行失业金人数，那这个人数是继续减少，那也是巩固了美国就业市场在不断复苏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态势。那就业的改善也是美联储采取升息举措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因此呢，在这个出行失业金人数减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预计后市美联储可能会持续的进行这个升息的这个步伐。那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升息之后呢，美元仍然是维持一个上升的态势，也是有一些交易商对于美联储的这种对未来的利率预估没有下调是感到意外的。那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官员是对2016年的利率目标的预期中值是设定在1.375%，那这也是意味着明年很可能会采取4次的这个升息举措，每次升息25个基点。那因此呢，也是美元后市仍然是有这个持续上涨这种动能。那预计短期美元指数的目标位会在前期的高点100.5附近。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89，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3.55，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2901，澳元报在466.67，加元报在469.54，欧元报在703.83，美元报在647.57。主持人， 好的，感谢楼群。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还是要来提示一下大家，北京再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时间是从明天早晨的7点开始，持续4天，到下周二晚间的12点结束。 嗯， 那么在接下来的明天开始的4天当中呢，大家又将度过一个重污染的天气过程哈。在这个天气过程的情况下呢，大家可能会更为关注，我们如果是待在室内，尤其像周六周日的时候不会经常外出，那应该如何做一些防范呢？许多人觉得雾霾天在室外行走的时候佩戴口罩，进入室内就没事了，但其实呢，室内的污染可能比室外还要严重。 哎，我们要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记者测试发现雾霾天室内的 PM2.5 的数值与室外接近，个别地方的室内数值甚至高于室外。专家表示，雾霾是非常小的颗粒物，在雾霾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慢慢的渗透进室内，因此建议您对室内的空气做净化处理。 那么该如何净化室内的空气呢？比如怎样用空气净化器，什么时候开窗通风，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国家室内车内环境及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宋广生的介绍。 一个是咱们家里净化器，实际你要封闭时间长了门窗，房间里还是缺氧，二氧化碳会增加，就是化学污染物会升高。最好的办法，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开窗通风。再一个选择什么时候呢？雾霾天，你看污染指数到中午的时候往往就会低，那个时候开窗通风，保证你开窗通风以后，然后再用净化器净化，空气又新鲜。如果再有条件，现在还有一种新东西，就是净化叫新风机。新风机呢，它是有管道，把外面的空气过滤以后进到室内，这个应该是最好解决，不单解决了雾霾污染，还能够解决室内的化学污染、甲醛污染，还能保证室内有足够的含氧量。如果有条件装这种机器，应该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方法。 嗯，另外专家表示啊，雾霾天呢，除了空气净化器，加湿器其实也有净化空气的作用，这方面的使用有什么窍门呢？我们来听一下宋广生主任的介绍。 这个加湿器这样，因为加湿法净化空气啊是一种方法，不要用超声波的加湿器，有一种是离心式的加湿器，里面有风机，它工作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水汽的。这种加湿器它不但能够把 PM2.5 洗掉，而且还把甲醛能溶于水吧。这种加湿器应该是在目前在北京应该是冬季北方最好用的一种。如果你夏天买过空调扇，现在在家里柜里放着，打开拿出来，它装上水以后不用加冰块去降温，它就是一个加湿器，也是一个能够净化的加湿器。 嗯，希望专家提示的方法大家能够借鉴一下。这里也再次提醒啊，鉴于北京所面临的空气重污染天气，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等易感人群，咱们从明天开始的这4天当中呢，就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了。 哎，那么在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要选择合适的防尘口罩。医学专家建议，市民挑选口罩的时候，尽量选择材质密实的，以最大限度阻隔颗粒物。同时要注意口罩呢是否有吸附层，吸附层可以将穿透口罩的颗粒物吸附。 雾霾天外出回家之后，你也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清洗一下鼻腔，帮助保持鼻腔清洁，去除聚集的细菌、病毒和过敏源。另外在雾霾天气当中啊，对于洗发水也可以做相应的调整，咱们可以改用清爽型的洗发水，还有绿茶、薄荷等植物成分的洗发水，可以温和清除头发的油脂，并且让头发感觉轻易，不容易黏腻。 嗯，而且雾霾出现的时候啊，空气湿度比较大，洗完的头发很难自己晾干，有水分残余的头皮会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洗完头发您最好尽快用吹风机来吹干。 嗯，饮食方面，专家也建议雾霾天呢应该多饮水，饮食以清淡为佳，少吃辣椒、咖啡、大蒜等刺激性强的食物。另外，缺乏维生素 A 会使呼吸道上皮和免疫球蛋白的功能受损，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因此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B 胡萝卜素的食物，推荐莲子、百合、排骨汤等等。 嗯，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 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机位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呢，通燕高速主路北关出口的进京方向接到事故报警，进京车辆一定要小心避让。另外呢，西四环主路看丹桥南侧的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南二环开阳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另外在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外环也有一起事故啊，今天早晨事故比较多，大家一定要在路上小心驾驶。 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延庆第30届冰雪欢乐节开幕将会持续到明年2月底。 周末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介绍一下周末的休闲娱乐资讯。 嗯，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将会在哪一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普通住房的概念。那么北京市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普通住房标准是什么呢？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地税局联合发布的调整本市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普通住房平均交易价格的文件规定，北京市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普通住房按照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级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140平方米及以下，并参考其实际成交价格确定。 实际成交价格上应当低于文件中确定的所在区域住房平均交易单价或套总价的1.2倍。该标准当中，北京市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的区域对应每平米价格上限是五环内每平米39600元，五环至六环范围每平米31680元，六环外范围每平米23760元。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的每套价格上限是五环内每套468万元，五环至六环范围每套374.4万元，六环外每套280.8万元。 从2014年10月8号起，在我市范围内住房交易纳税人申报缴纳税款，按照上述文件规定标准，认定是否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冰雪圣诞，来新燕纱帽感受温暖浓情，冬季服饰联袂酬宾送上温暖有形心意，世界名品圣诞集市囊括世界圣诞热销单品。12月24日晚7点，更有冰雪王国圣诞巡游，为大小朋友派送圣诞惊喜。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 讯早八点，新鲜每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2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说说啊，延庆第30届冰雪欢乐节昨天开幕，将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底。 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本届冰雪欢乐节以冰雪延庆激情冬奥为主题，活动期间延庆将会举办元旦登高、城市冰蹴球比赛、冰上马拉松等20项活动，平均不到5天就会有一个活动。 而备受广大市民喜爱的龙庆峡冰灯艺术节将于明年1月中旬接待游客，本届艺术节将突出冬奥会的核心主题。 另外，由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会于2月4号正式开幕，那么明年的2月4号啊，延庆将会举办八达岭到小海坨山冬奥艺跑挑战赛，届时2022名马拉松专业选手和爱好者将会从八达岭长城跑向小海坨山。 除了传统项目，今年延庆还将在石金龙滑雪场打造冰雪欢乐谷，推动万人上冰雪项目。相关的具体活动呢，我们也将会及时为您保持关注。 旅游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南京新增了一个旅游景点，近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宣布开园。 南京古称金陵，金陵大报恩寺曾被誉为是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后来毁于太平天国的炮火。2007年，南京市政府启动了大报恩寺的重建工作。2008年，从大报恩寺前身的长干寺地宫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佛顶真骨等一大批国家级文物和圣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目前呢，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一期工程已经修好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大报恩塔、遗址保护区等核心区，未来二期工程完工后，这里将会连通夫子庙、秦淮河、雨花台三大景区，呈现出浓郁的金陵特色风情。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今天的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昨天傍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世俱杯的半决赛，广州恒大对阵欧冠冠军巴塞罗那，最终呢，广州恒大0-3负于欧洲冠军。那么巴塞罗那是顺利进军决赛。 赛前啊，巴萨当家球星梅西突然因肾绞痛缺席比赛，那么巴萨的 MSN 组合只有苏亚雷斯登场，结果呢，苏亚雷斯上演帽子戏法。 另外在比赛当中呢，还出现了揪心的一幕，当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恒大的左后卫邹正防守的时候被对方的球员阿尔维斯推倒，结果左小腿严重变形，重伤离场。 本届世俱杯决赛啊，将会在北京时间周日傍晚进行，巴萨将与阿根廷劲旅河床争夺冠军，而广州恒大呢将会与广岛三剑争夺3-4名。广州恒大队的比赛将会在周日下午3点钟开打，欢迎您到时收看。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素有音乐剧之王美称的剧院魅影票房突破了1亿元，这是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今年在广州、北京两地所取得的成绩。 一部舞台演出啊，票房能突破1亿，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要给您类比一下，几年前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它在中国票房突破1亿是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 那剧院魅影是11月17号开始在北京上演的，一个月以来平均每天的上座率都高达95%。在剧中饰演魅影的布拉德里尔里特尔呢，还赢得了大量的粉丝。 剧院魅影号称世界四大音乐剧之首，惊险的剧情、优美的音乐、华丽的服装道具、演员一流的演唱和表演，都为他积累了高人气和口碑。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11月初刚一开票，第一票价就马上被抢光了。当时还有忠实的拥趸啊，在天桥门口搭起了帐篷排队买票。 如今面值380元的门票轻松卖到580元，1180元的门票呢被哄抬到1880元。可以说，即将迎来开演30周年的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正在成为北京城的现象级演出。 据了解，《剧院魅影》在北京的演出将持续到明年1月10号，随后团队将进入休整期。就目前来看，票网站上2015年的票最低已经是780元了，明年1月份还有部分最低680元的票。 所以网友在表达剧院魅影观后感的时候，有人就说这剧看的那就是情怀呀。 的确，剧好看，这票价也不便宜。 也挺好。 那今天是周五啊，照例是周末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周末都有哪些休闲娱乐资讯给您推荐一下。 先来说一下电影方面，今天呢是周五，多部影片会选择在今天上映，其中就有备受期待的《寻龙诀》。 这部影片是根据网络小说《鬼吹灯》的后四部改编而成的，主要讲述了胡八一、王凯旋与舍利阳再入草原千年古墓发生的故事。 这部悬疑动作片的导演呢是乌尔善，他曾经执导过《画皮二》，在圈内呢是以擅长奇幻类电影著称的。演员阵容方面则是云集了陈坤、黄渤、舒淇、杨颖、夏雨等明星。 在此前的首映式后，有观众表示说，《寻龙诀》这部电影是真正脱胎于小说《鬼吹灯》的，主角们是真正的在挖墓开棺，而且全部影片几乎70%的戏份都是在地下进行，导演也真的拍出了原著的味道，并表示这才是最正宗的摸金范儿。 哎，接着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二，新编历史京剧《郑考赋》开始在国家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 郑考赋通过筑堤和考鼎这两条主线，讲述了孔子七世祖西周名臣郑考赋严以修身、清廉从政的故事。 阵容方面，这部新编历史京剧啊，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明、著名戏曲导演陈林仓共同指导，由京剧名家杜振杰、张惠芳、李宏图与青年京剧演员张建峰、杨少鹏领衔出演。 从票网站显示的信息来看，截至目前还有最低180块钱的票在卖。 嗯，喜欢民乐的朋友可以到丰台区文化馆，您去感受一场竹乐音乐会，雀竹迎新。乐队演出的道具几乎全都是用竹子做的。 这场演出的票价非常亲民，统一票价30块钱，演出时间是明天晚上的7:15。 周末到了，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去观看一场童话木偶剧。童话木偶剧《胡桃夹子》继续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上演。 童话木偶剧《胡桃夹子》改编自德国著名作家霍夫曼撰写的童话《胡桃夹子和鼠王》，目前最低票价是每人50块钱。如果您全家去的话，可以选择260元一组的套票。演出时间是明后天的下午2:30。 展览方面，为您推荐一个珠宝展，近日1000多件珠宝首饰开始在北京服装学院对外展出。 这些1000多件的展品是从中国传统的玉石到运用现代技术的黄金编制，分门别类，出自多国艺术家和设计师之手，其中包括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3号。 那么最后为您推荐一个讲座，明天上午9:30，首都图书馆啊将会有一场主题为“真有天然之趣，静观齐白石艺术”的讲座。 主讲人吴洪亮是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本次讲座将从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经典作品开始，带领听众进入齐白石的艺术世界当中。 嗯，据了解，北京画院是藏有齐白石作品最多的机构，收藏有齐白石的作品、遗物和文献约为2200多件。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8:3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黄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啊，北京市发布了从明天早上7点开始啊，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天气将会持续4天哈。那今天的天气如何？接下来这4天当中天气又会出现哪些变化？请黄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啊，好的，首先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首先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今天天气呢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 嗯。 天空状况呢是晴为主，能见度比较好。有偏北风2到3级，阵风呢能到4级。大气温度呢，目前咱们平原地区和城区呢是在-1度左右。北部地区还有延庆还有怀柔的温度啊，现在在-6度上下。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大气温度将会逐渐上升。到今天中午，城区和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能上升到6度左右，北部山区最高气温能上升到5度上下。而且呢今天那个空气质量优良，可以说今天的天气啊，特别是在中午还是比较适宜这个出行和户外活动的。 嗯， 但是呢需要注意是早晚一早一晚吧，还有夜间的大气温度比较低，体感比较凉。另外呢今天白天还有点小北风， 它有一定的风寒效应，所以说呢外出呢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这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那明天这个雾霾天气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将会持续到多长时间，请黄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啊，好的，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吧，未来几天那个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天气条件呢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也就是说这个天气模式呢将由这个今天的晴好模式转变为这个雾霾模式。这个从这个目前的形势分析来看，今天后半夜到23号早上，将是这个雾霾这个逐渐这个雾霾天气出现和逐渐加重的这个时间。这期间呢，特别是21号、22号，夜间到早上呢，还都这个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还比较差，因为这个受这个雾霾影响啊，因为这是比较严重的时候。特别是22号白天到夜间，应该是达到这个最厉害的时候，也是对公众啊影响是最严重的时候。那么23号现在看呢，到23号早上啊，有一股冷空气南下，那影响咱们北京地区。那么23号早上呢，大部分地区啊，这个雾霾的随着冷空气到来就逐渐消散。那么这期间呢，特别明天，是逐渐明天开始到22号是逐渐加重了这个时间。明天呢还没有到那么严重，也就是大部分地区啊是轻度到中度霾，但是呢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呢比北部地区可能严重一些。同时呢也受它影响能见度也比较差，但是这个能见度呢现在看还对交通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后面这个特别是21号开始一直到这个23号，由于这个能见度比较差，大部分地区啊应该在1公里左右，特别是早上部分地区呢还会将小于这个1公里，对这个交通出行啊还是有明显的影响的。综合来说吧，这个未来这几天呢，外出一个要注意这个雾霾的影响，再一个呢，由于这个受雾霾这个影响的温度上升呢，可能还有受比较缓慢吧，早晚还有这个夜间温度还比较低，这样的话呢，这个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黄工。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25%，白天最高气温6-7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4-0.1摄氏度。 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6-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呢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 未来两天本市没有明显的雨雪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真理，爽赚双薪倍容易， 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 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请给大家分析一下路况。洪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3和8，目前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以及东西四环由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北部环路呢，车流大部分集中在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南部环路今天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有南五环东段外环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还是以京通快速和朝阳路的进京方向为主，那个进京行驶缓慢，车多。西部是以辅石路和莲石东路进城方向为主，车多流量大。另外重点说一下最新街道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红色预警，12月19日7时至12月22日24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机动车实施单双号行驶措施，单号单日行驶，双号双日行驶，纯电动汽车除外。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炮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可实行弹性工作日。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洪泉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十年磨一剑。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我回国创业今年的是第14个年头，我们希望做药它是为了病人，利润不是主要的，如果单纯就追求利润去做药，这是很难做出一个好药来的。 谢良志今年49岁，是我国千人计划及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的首批人选。2002年，他从美国知名的制药企业辞职回国创业。他创办的北京易窍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科研成果弥补了我国在血友病等重大罕见疾病药物研发方面的空白。 我们国家缺一种救命的药，就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叫甲型的血友病。这些病人呢，在我们国家理论上应该有8万到10万人，主要症状就是正常人我们出血就能止得住，这些病人他止不住，他里面缺乏了一种凝血的因子叫八因子，缺了这个八因子之后呢，他的内出血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在我们以前有办法治疗之前，全世界的血友病病人平均寿命11岁，所以很多人很早就夭折了，他活不下来。 关于血友病的治疗，国内几乎都是从血浆中提取凝血因子输入患者体内，但因为血浆原料有限等原因，国内的凝血八因子长期处于缺货断货的状态，而且如果原始血浆被污染，患者还容易感染艾滋病等病毒。目前国际上主流方式是用基因重组技术生产凝血八因子蛋白，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自主研发的相关产品。从2009年开始，谢良志就带领公司在国内率先研发这种产品的生产工艺。 所以我们在工艺上做了很多的创新，攻克了很多很多技术上的难点。临创前就做了6年的时间，我们用6年的时间，现在建立了国际上领先的生产工艺。我们已经具备能把这个药满足全球的血友病病人的需求。 那这个药现在已经生产出来了，在国内？ 我们早就生产出来了。但是做一个药生产出来只是其中的一步，对这个药呢，它最难的地方我们已经克服掉了，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做临床，要按国家的法规按流程去走。 谢良志说，生产一种新药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期间投入很大，而最终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做这个行业特别需要能耐得住寂寞，有一种特别的专注和攻坚克难的毅力。在谢良志看来，他能够坚持下来，或许和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多少有一些关系。 湖南人，邵东人。 那您身上也带着一点湖南人的这个 一根筋，撞到南墙还不会回来的。做这个行业有这种决心，你就一定得成功的基础了。你要遇到困难就退下去，那你做我一年会退回来10回还不止，因为每天都会遇到困难。尤其在中国做这个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它也会有一系列的困难，你要没想清楚，没有决心，是很难长期坚持的。所以最后你也就会做个保健品，做个短平快的，对吧？快钱容易啊。 研发新药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作为一家从零开始的生物制药企业，长期投入的资金从哪里来呢？ 谢亮智说，他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而发现这条路还要感谢曾经遇到的困难。当年刚回国的时候，他就发现做科研最基本的原材料蛋白试剂需要从国外进口，到货的时间需要两个月，价格是在国外直接购买的三倍。面对这个困难，谢良志决定带领团队开始进行蛋白试剂的研发。 这一类蛋白重组蛋白，国际上的公司有那么几个主流的公司，只有两三千种蛋白，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出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蛋白库，我们有五六千种，五千多种蛋白，我们一年能做一千种蛋白，这个速度和效率确实是国外很多公司很多很多倍。 研发和生产科研用的蛋白试剂，这种探索既解决了科研创新的工具问题，又为新药开发提供了资金的来源。目前这些科研试剂已经出口到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做一家国际一流具有中国民族品牌的生物制药企业，是谢良智当年回国创业的初衷。早在2002年，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在美国默克公司从事艾滋病疫苗研发工作的谢良智决定辞职回国创业，这让身边的朋友十分不解。 我去美国就没有想到要在美国扎根，所以只要国内有机会，有我施展我的才华的地方，回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当时跟我太太说的就是，反正我也不愁吃穿了，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大的追求，我能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这就行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国家做事情，你的感受、成就感和自豪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出于这种想法，谢良智会带领公司承担一些暂时看不到任何商业价值，但却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项目。2013年4月，我国突发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疫情，谢良智带领公司100多号人做起了应急药物的研发。 我们只用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从零开始做出一个全新的特效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动物实验上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完成临床申报，常规情况下可能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个研发过程中间，每个环节都要挑战极限，都要破纪录。 从零开始挑战极限是谢良智生活里的两个关键词。大学时代学习化工的谢良智狂热地喜欢上了电脑编程，他废寝忘食从零学起。1991年在国内研究生毕业，他去美国麻省理工攻读化学工程系的博士，在那里他又选择了从零开始。 但后来到美国之后，发现我能用我的工程技术做出了一个药，能马上就把人救活了，这个意义比我做个软件做个工具它的意义更大，难度也更大，所以毫不犹豫从零开始学生物，去把我的工程技术应用到生命科学，应用到生物制药。 在麻省攻读博士期间，通常发表一到两篇 SCI 论文就可以毕业，他发表了十篇。回国创业，他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国际一流的生物制药企业，为此他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事业，谢良智的选择是竭尽全力。 每个人的尽全力的程度不一样，也决定了他今后的发展，他的能力增长都会不一样。你一天干8小时跟一天干12个小时，他一年下来所产生的价值、创造的价值，他所积累的经验、成长的速度都不一样。每个人跟自己去比，我自己还有多大潜力可挖？所以尤其是做药，选择了做生命科学、做生物、做药，你要不是为了创造价值去解决病人的痛苦，让病人活得更好、更健康、更长寿，那这个行业就不需要做。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好，听完了刚才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十年磨一剑之后，接下来是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环保达人。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金九高先生是北京金轮饭店的退休工程师，家住北京市望京街道花家地社区。2001年，金先生退休后开始琢磨节水马桶，他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3个大抽水马桶和马桶配件来研究，买了相关的学习书籍，还到建材市场去考察。经过1年的潜心研究，反复试验， 终于在2005年初研制出了一种抽水马桶的节水器，发明了享有国家知识产权的九节马桶节水器。安装和使用这种马桶节水器很简单，马桶水箱不用做改动，只需要几分钟把节水器安装在水箱里，就能把水箱的一次用水量减少80%。一个三口之家每年能够节水70多吨。金先生把全民节水节能减排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做，带领节水志愿者为居民免费改装马桶。干活的时候，老爷子撸胳膊挽袖子第一个下手，不怕脏不怕累，也不在乎别人的不理解。如今朝阳区6000多户家庭都已经采用了金先生发明的马桶，每年能节水40多万吨，节约费用200多万元。金九高先生还培训了10000多名节水志愿者，他和他的团队进社区进学校展示宣传节能马桶，参加过10几次大型博览会，400多场节水活动，到全国好几个省市介绍推广节水马桶，真是为节水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京将在哪一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呢？答案就是明天。恭喜手机13007尾号5899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由北京新闻广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康立波，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李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再会。 心也慢慢敞开了，有心感的世界是多么亮丽，让我越来越心情留在风中里，让这那的声音下了场大雨，风快吹进我心房里，静静地听你说说每句话。一分钟，一秒钟，我永不悔，甜言蜜语绕着我脆弱的心，请你抱紧一些，让我感你热爱的灵魂。人愿意给我全知的爱，若你愿意给我全真的你，我愿意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小公益，小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